行解相应，果自成。供稿人开吉法师。大慈念老云：普贤行愿品中，普贤菩萨于士多林中发十大愿王。净空老法师曾开示说，海贤老和尚圆满具足了普贤行与文殊智。在中国的四大菩萨中，普贤菩萨代表实践，能够将孝亲尊师、慈悲、智慧落实于生活、工作及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称为普贤菩萨。在华严会上，普贤菩萨是华严长子，其最高之德行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因此他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。普贤十大愿王内容是：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一、贤公和尚的礼敬诸佛。华严经云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因此极乐世界人人都是礼敬诸佛。海贤老和尚对诸佛的礼敬，首先体现在他对母亲的诚孝，对老师的恭敬，并将此真诚恭敬扩展到对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从而真正体现普贤菩萨礼敬诸佛之行持。贤公把母亲接到桐柏山上孝养，此乃养父母之身。贤公一生认真奉行母亲对他的教诲，为人要和善宽厚，千万可别作恶造罪啦。此乃养父母之心。贤公护持母亲精勤念佛，直至母亲自在往生，此乃养父母之志。所谓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贤公助母亲脱离三界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是尽了为人子之大孝，是真正的礼敬诸佛。贤公一生至诚遵守恩师上传下界老和尚的教戒，一句佛号念了几十年不拐弯，这是对传戒恩师至诚至真的礼敬。贤公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历尽磨难，妥善保存传戒师的灵骨，并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将师父的灵骨建塔安葬，这是他对传戒恩师传法恩德的至诚回报。人们从没有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，也没见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。净空恩师教导我们，从礼祭佛而言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不但有情众生是佛，无情众生也有法性，法性与佛性无有差别，所以动物是佛，植物是佛，矿物也是佛，因此礼敬的对象包括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。在寺院内外，贤公看到有猫狗等小动物来回出入， 就把供果、食品给他们分食，并嘱咐人们不要打，不要伤着他们。贤公还亲自栽种名为七点半的西式奇花，这处处体现了贤公对有情无情众生的真诚礼敬。净公恩师教导我们，对善人、恶人都要恭敬，无论是尊重我的人、爱我的人，还是误会我的人、毁谤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都要一律平等、真诚恭敬。因此，多年前，电工无理强行收费，还打了贤公两个耳光。贤公说，忍忍算了，能忍就心里安生。他打了算是给我抓痒了，唾沫吐到脸上当是洗脸了，跟人不争高论低就没烦恼，忍者自安啊。这就是普贤行中礼敬诸佛的真实体现。因为普贤菩萨是正得法身的菩萨，普贤就像母亲一样对待一切众生，哪怕是迷惑颠倒的众生，都丝毫不改他的真诚恭敬。净公恩师教导我们，学佛就要从礼敬学起，以真诚心修礼敬，清净心修礼敬，才能够入门。二，贤公和尚的称赞如来。礼敬诸佛是从相上而言，称赞如来则是从性德而言。因此，与性德相应的要称赞，与性德不相应的就不称赞。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很明显的表法。贤公和尚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、海源法师、体光法师在塔院寺结庐共修。海默法师喜言经教，擅长演说，后闭观念佛，欲知实质，夫坐而记。体光法师根性非凡，曾亲近过虚云老和尚，深得嘉许，被公认为是得虚云老和尚心印者。海源法师才智超群，一生持诵楞严经，禅静双修，以96岁高龄安详世纪，荼皮后识得五彩舍利近2000颗。贤公每每提及此往事，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。这就是贤公称赞如来的体现。贤公老和尚此生最后一个表法，就是表僧赞僧这个法。2013年元月13日，当居士们带着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》一书去看望贤公时，他如同看到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，无量的欢喜。他马上穿袍搭衣，拿着书本，主动要求人们给他照相。表了这个法三天之后，他就安详自在地往生了。这是贤公为我们做正转。有居士问，老人家，您知道净空法师不？哪知从未看过光碟的贤公赞叹道，那是大智慧人，并再三告诫学人，一定要善护口业，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，说话口满了可不好啊。佛门弟子互相赞叹，是佛法兴旺的气象， 若是互相批评，自赞毁他，这是佛法衰灭的现象。这是贤公以其最后的身行言教，告诫佛弟子一定要能够称赞如来，警示我们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三，贤公和尚的广修供养。广修供养是以平等之心供养诸佛菩萨及一切众生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普贤菩萨是以真诚之心供养父母、师长及一切众生，种善因得善果，财供养得大财富，法供养得大聪明智慧，无畏供养得健康长寿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海贤老和尚尽其一生都在例行广修供养，三种供养圆满具足。他的财供养是以内财为主，外财兼之。贤公曾开垦过14片荒山，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，他非常勤快，干啥都不惜力，凡是挑水、洗菜、做饭、洗刷锅碗，样样干到前头，还把寺院上下里外甚至厕所都打扫整理得干净无染，使人置身于舒心的环境之中，就连师兄弟们的衣物、佛事和寺院法器都及时予以清洗整理，这些都是贤公内财供养的体现。难怪传戒公当年对弟子们常说，海贤是在实际生活中修佛啊，这最难得。居士们供养贤公的钱，他会全部留给所在的寺院或佛堂，作为放生或印经书的资金。89年，国家遭受洪涝灾害，贤公把寺院仅有的自己耕种的1200斤粮食上交国库，分文不取，这些是贤公外财供养的体现。贤公的法供养是以一生的身行言教做表率，以劝化大众念佛为要旨，在在处处随缘开示，给人以无尽醒思。他经常说，念佛念到一定时候，不管啥时候都在念佛，别看我在干活，我心里还在念着佛嘞。即使是在往生的前三天，贤公还不忘叮嘱学生们，要念佛啊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并且说，我每天三点起床拜佛，在佛像前念20分钟，随后绕佛，然后再坐下念，有时出声，有时不出声，更多时候是默念，佛时时都在心中。贤公是修无畏供养的好榜样。贤公爱老敬老，所以自己才能够得老。他孝亲敬师，友爱师兄弟，不辞年迈，远赴广州，为海庆法师装饰金身。早年，寺院没有香火供养，几乎是贤公一个人辛勤劳作，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，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。无畏供养的果报是健康长寿，所以即使贤公已经112岁高龄，他仍然思维敏捷，身心康健，不但生活能够自理， 还可以坚持农田劳作。四、闲公和尚的忏悔业障。张家大师曾说，忏悔业障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决定后不再造，此乃真忏悔。真正忏悔要真放下，真放下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真看破。闲公和尚一生是真正看破放下了，他没有豪言壮语，从来不做惊忏佛事，但他不论闲忙，佛号从不离口。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往生净土。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是把所有一切恶缘通通断掉，因此极乐世界是尽善尽美的世界。闲公说，我没有上过一天学，不认得一个字，上山剃度后，师父就叫俺光念阿弥陀佛，叫俺明白了不要乱说，不能说，不要指手画脚。我现在100多岁了，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老佛爷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。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要跟他去，可老佛爷都没叫我跟他去，说我修得好，再多活2年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。闲公就是凭着老实、听话、真干的真实修持，真正具足往生净土、殊胜无比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今番仅举此数端，即可体现闲公和尚行持之中所彰显的普贤行。至于普贤十愿后面的随喜功德、请转法轮、请佛住世、常随佛学，亦集中表现在闲公和尚往生前手持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，为净土大经以及净公所宣演之佛法做正转。恒顺众生表现在闲公和尚接受供养，自己却分文不取，且不留戒指、拐杖等生活行持之中。普皆回向表现在闲公和尚爬上自己的石塔，用手拂去厚厚的积草，坐在塔顶，夕阳下深深地凝望西方。弟子感受到，这正是闲公将自己一生的普贤行全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体现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，在此暂不一一详述。黄念祖老居士在科注中指出，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之第35愿之广演。弥陀第35愿愿文中有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的经文，以此证明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极乐世界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由此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闲公和尚与阿弥陀佛、普贤菩萨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，他正是普贤菩萨之慈悲化现。我们应当学习闲公，效法闲公，以尽己之力为无量寿经、为净土法门做正转，方不负这位百岁老人的慈悲示现。普贤菩萨偈云， 愿我临遇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文殊发愿经云：愿我命中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普贤与文殊两位大士发殊胜大愿，求生极乐。念公注云：可劝一切菩萨皆仰信文殊之大智，入普贤之大行，普导众生同归极乐。综上所述，贤公和尚以自己一生的真实修持，真正实践了十大愿王普贤之行，是我等下愚凡夫的良师益友，是末法九千年净宗学人的绝佳榜样。愿我等同伦效法普贤之行，圆满文殊之志，以贤公和尚为榜样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开吉法师在文稿中提到的，贤公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一事，贤公生前曾经说起，因当年曾有大帮土匪冒充军队到云台寺、普化寺和保安寺进行抢劫，驱逼僧人离寺，年轻僧人纷纷散去，留下几位老弱僧人无力下山。贤公于是便把他们接到塔院寺照顾。墨学通过桐柏山的相关资料得知，此事发生在1948年春。清凉国师《华严经》疏钞有云：有解无形，增长邪见；有形无解，增长无明。大师是在警戒学人，倘若偏重于解，便会很容易认是为非，还自以为是；假如偏重于行，因事理不明，就学不出乐趣，反而加重烦恼。所以解门和行门是密不可分的。知归子彭继清大居士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曾道：不渡文殊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。可见没有智慧是不可能行得圆满。而偶益大师注解《论语》时也讲过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，便是教导我们，学者贵在微言笃行，不加力行，便没有什么真实智慧可言，充其量是学说话而已。2008年春，墨学第一次拜见齐素平老菩萨的时候，老人家便鼓励我说：有解又有行，花果自然成。墨学至今忆起，依然无尽感恩。开吉法师心如大地，行如绳墨，此文属此笔事，开口见心。墨学收录此文之时，曾祈请法师对其中的语病认真做了修正，还望之前见过此文稿的诸位仁者切勿见疑。师父上人曾经对此文这般评价说：开吉师的报告很感动人，大乘教理文殊表智，普贤表行，在华严经上普贤排在第一，如来长子。 文殊排在第二，称他为树男。树就是第二个位次，他两个是分不开的。排名先后也是表法，代表华严是以行为主，解是帮助行的，行是主要的。行的纲领就是十大愿望，前面四个他讲得很清楚，重要的就在前面四愿：礼敬、称赞、供养、忏悔。真正懂得这个意思，依教奉行的人，尤其是修净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如果真正把目标定在极乐世界，非去不可，不去，来生就是三途。把这桩事情摆在我们眼前，让自己选择，就不至于懈怠，不至于拐弯了。海贤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信真愿，所以成就圆满功德。这个法门人人都能修，人人都能成就。难在哪里？难在难信，真难信。信了之后一定认真去干。第二个难在什么？懈怠。特别是遇到挫折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这个时候容易退转，容易堕落。用什么方法？我叫同学每天把光碟看三遍，防止这个问题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好榜样在眼前，天天看他，天天去体会他，一遍比一遍深入。许多同学照这个方法去做了，告诉我效果非常好。学佛最重要的就是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有这三个心态，再真正加上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都高。无论出家在家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表法，往生之后的功德大了，我们要认识，我们要替他宣扬，让大家都用这个方法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